好，翻嚟第三節星期二得到，咁啊讲咗两節政治咯，哇头先嗰節即係讲得太兴奋啦，咁啊有啲 FF 嘅成分嘅，唔多唔少都，咁但係亦都係我哋真正嘅分析嚟嘅，虽然头先讲嘅时候就用笑话嘅角度讲啦，咁啊即係希望相关人士听咗，咁啊认真考虑一下我哋嘅提议。嗱，咁今次呢我哋唔再讲政治啦，咁我哋转返去讲经济话题喎。咁啊，即係今日我哋錄嘅時候咧，咁啊，恆指其實係都跌得幾犀利嘅，今日 最多開市跌咗1100多啦，咁就差唔多29900多，即係跌穿30000點關口。咁啊，臨收市就升翻啲上嚟啊。咁啊，因為咧最近即係依兩日嗰個跌市嘅原因咧，其實就幾個因素嘅。第一就 Facebook 嚇，因為咧佢喺英國咧，即係嗰個叫做咩劍橋啊，劍橋嗰間唔知乜劍橋，唔係護老院啦嚇，唔知咩機構咧嚇，就幫佢就幫特朗普嚇就做嗰啲民調 數據分析， 數據分析就導致特朗普贏咗，咁啊就俾歐洲嗰邊咧就照廢，咁美國一定都搞埋一份噶啦。 佢嗰個係辦學術機構就做咗啲民調，就攞唔係就做咗啲調查，就攞咗好多嗰啲用戶資料，就知道咗佢哋嗰個投票取向會 like 啲咩 post， 咁啊從而咧就知道咗佢哋會睇啲咩嘢，會關注啲咩議題，邊啲議題吸引到人眼球？ 佢就喂廣告俾佢。其實主要咧就係 Facebook 咧，就係咧你睇開嗰啲嘢咧，知道你嘅習慣，佢就喂啲咩廣告俾你對症下藥嚇。咁所以咧，亦都衍生到一個問題就係咧，而家呢個媒體嘅即係呢個互聯網嘅廣告咧，就比呢個實體廣告更加有效，因為佢係點對點嘅，佢知道曬你嗰個。譬如你睇 YouTube， 你睇嚟睇去都係哦十條片，你有九條片我係睇軍事，咁佢咪俾啲軍事嘅嘢你咯，我俾埋迷彩服你咯。 最明顯就係 YouTube 啦，如果你特登唔 lock 啊，或者特登唔 delete 翻你個瀏覽器嗰啲資料咧，佢就會幫你記得你睇過啲咩嘢，佢就特登 fit 翻嗰啲嘢俾你嘅。 係啦，即係嗰啲廣告對症下藥，譬如你關心開政治嘅，咁佢哋俾鄭永信廣告你㗎，咁啊變咗，因為淨係得鄭永信俾錢賣廣告嘛，咁啊佢咪係咁俾嗰啲你咯。咁如果你譬如睇開啲嗰啲物業嘅樓盤嘅，哦佢知道你可能想買樓，咁啊最近有啲咩新盤，佢咪係咁喂俾你啦。呢個就係嗰、那個。而家即係個大數據嘅應用啊，嗱咁啊 Facebook 咧就估計一度跌8%咧，即係上個禮拜，咁啊令到納指大跌啦，咁啊納指大跌咧影響埋香港呢個叫做騰訊啊嗰啲科技股都跌啦，咁加上咧騰訊又配股喎，佢嘅大股東咧啊嗰間叫南非嘅傳媒公司 Nespa 係啦，係好似叫 Nespa。咁啊，嗰個名不見經傳嘅，其實都係即係喺全世界嗰個叫做咧科技股嗰個領域，又或者傳媒界，其實都唔係話好出名啦嚇。 嗯， 即係你真正去大家聽到嘅，其實真係只係即係唯有係從騰訊得到佢個名嘅啫。其他途徑咧，你係完全睇唔到佢有啲乜嘢。 呢一間嘢係因為騰訊而聞名， 係 就唔係因為佢聞名。 冇錯。咁本身咧，你一間公司咧，最大嘅資產可能就係騰訊。咁佢今次沽咗2億股出嚟咧，就話套現成800億。 嗯。 咁佢又話會用嚟發展乜乜乜乜乜物。講真啊，你間公司有啲咩發展啊？咁啊，其實呢個咧都係我聽翻嚟嘅料嚟嘅。咁啊，坊間亦都有傳聞，就係話咧，依間叫做南非電叫做傳媒公司啦嚇，其實咧就係、是、一個人頭嚟嘅，係、okay. 代一個叫做咧權貴咧去持有呢啲騰訊嘅股票。嗯嚇、啊，咁呢個權貴咧，其實就直指江澤民家族嘅、 嗯， 因為大家都知道啦，喺中國控制住中國網通、中移動、中聯通嘅全部都係呢個江綿行啊，即係咧以呢個江澤民大仔為主嘅電信幫啊，咁佢其實咁多年嚟都一路都控制住噶啦，咁咧所以騰訊可以冒起，亦都係一個國家嘅政策去扶持傾斜，係咪？咁又俾你搞呢個微信，跟住搞微博，跟住又搞呢個 QQ。當年佢發行 Q 幣，好似都係大陸某啲監管機構開綠燈俾佢，所以佢先喺可以喺網上咁暢順啦。咁樣，咁所以咧就即係啲朋友嘅坊間嗰啲，譬如啲接近內地人士咧，佢哋都一路都講啦，騰訊大股東江綿行啦，咁樣講。咁當然呢個係出面傳聞啦，我哋冇人知啊，亦都講到此層層。就係話今次套現呢筆錢，主要咧就係我哋可能為佢贖命啊，即係續命啊，譬如咧可能將啲錢交翻俾呢個國家啊，交翻俾習近平，就為咗佢保住佢哋一家嘅血脈咁講。 如果你從個政治角度考慮咧，即係大家都知啊， 逢系国内一啲敏感，嗱、啊、呢、這个即系咁 QQ 呢啲咁多资讯科技啦，控制咗你咁多户口嘅企业， 系 即系会唔会？点解会系俾一间南非嘅不知名公司做咗你嘅大股东？ 仲要揸33.2%？ 系啊， 喂，你谂下，1% 就400亿、啊。 而中国政府系一路都唔理咧呢样嘢。就大家去想象一下點解啦，其實就係咁啦。 講真咧，依個咧，所以依個傳聞咧，我覺得個真確性亦都唔細嘅。因為以前你知道啦，我從來都唔會話聽翻嚟嘅嘢咧，就攞出嚟同大家講嘅。因為咧，我聽得太多嘢，冇可能咩都同大家講。好多嘢，好多嘢聽翻嚟，大家笑下算數噶啦。因為咧，即係點講啊？我哋譬如聽到好多消息，我哋都要經過自己嘅腦去分析嘅。但係頭先 Johnny 講得啱。中國政府對於依啲咁嘅其實係戰國防戰略嘅企業嚟嘅，因為你嗰個電信咧，老實講啊，中國到而家都唔肯開放電信業，有幾個銀行唔會開放啦，保險唔會開放啦，電信，喂，你諗下，呢個叫做咧，763中興通信、華為。喂，呢啲係解放軍企業嚟嘅，因為通信啊、電信方面咧，佢係直情當國防科技，直情係當呢啲國防嘅嘅企業去做。咁你 QQ、騰訊、阿里巴巴啊，當然阿里巴巴可能商業成分高啲、但係喂，騰訊、微博喂已經係等於 全部揸曬你啲户口， 全中國人嗰個等於差唔多係必備咁滯嘅咯，個個都有嘅喎。咁講真啦，你真係冇可能容許一個外國而且係不知名嘅企業去擁有咁多，除非嗰個係受你控制。 係， 所以咧，我哋都認為係由一個內地家族或者一個權貴或者領導人家族嘅控制嘅騰訊咧，我哋都覺得係機會唔細嘅，係有咁嘅可能性嘅 嚇。 咁、今次沽貨講真咧，2% 嘅貨就沽你800億啦，係咪？咁嗰度總共33% 係13,000多億嘅喎，港紙啊，你除人民幣都11,000億啦， 喂， 依筆數你對於國家嚟講。都唔係一個細數目嚟嘅，買起非洲好多個國家噶啦，係、嘛？將成個非洲國家買起5-6個啦，起碼最少。 係 啊，咁所以咧，今次呢個騰訊嘅配股咧，即係關牽連到呢個政治嘅解讀啦，係咪？咁係咪呢個關於呢個習近平最近嗰個一連串嘅動作，令到有啲叫做電信幫或者你以前嘅既得利益者，哦，可能要交翻啲錢出嚟，又或者咧？會唔會係好似嗰個上次安邦保險被接管，咁、騰訊嘅呢個叫做咧幕後嘅股東，亦都可能會被人接管咗咧？有咁嘅可能都唔出奇，係嘛？咁加上咧，其實騰訊喺最近呢一個禮拜咧，係密密喺市場度收購回購翻股份嘅，回購咗差唔多接近1,000,000股嘅啦，嗰度係40几亿嘅。即係使咗現金去回購翻佢哋公司嘅股份，咁、可能佢即係可能想慢慢將嗰個叫做咧海外嗰間人頭公司慢慢轉移翻俾自己啦，都依個都有可能啦嚇。咁、嗱，我哋睇翻股市啊，最近依兩日咧跌得好犀利啦，咁啊跌穿曬嗰個好多嗰啲線啦。咁嗱，好多網友就會話啦，喂，點樣而家股市係咪熊市啊？係咪乜嘢啊？咁嗱，我想。其實同大家講下咧，我哋點解一路都同大家即係批評呢個沈大師，或者咧我哋其實本來話想做一個解剖沈大師，但係咧依個即係其實唔使用做唔到一節嘅，即係焗住咧。如果你要夾 硬要做咧，就好似亞洲電視湯外星人嗰個咧，將10分鐘湯成5節嚟播，夾硬嚟， 每集做5分鐘， 每集做2-3分鐘咁啊好似呃人。其實咧好簡單，沈大師。同我最大的分別咧，係沈大師係會好努力嘅引導佢哋嘅聽眾去大户想行去嘅一邊，係、大户想你哋散户行去嗰一邊。因為咧，你見到市一升，哦，佢咧就夜晚睇咗 ADR， 第二朝早一早咧就開始之前寫篇嘢，就話咧今日睇好邊只會邊只會升。哦，騰訊嗰排升，佢就話睇好騰訊。到騰訊唔跌，哇唔得啦，股災嘅出嚟唱。唱個市跌，即係咧係睇咗夜晚個市，跟住第二朝早出嚟就唱，所以每一次都係大户想佢引導散户去個方向，佢就講個方向，所以基本上係次次都錯嘅。當然係一次半次唔錯啦，因為冇理由你次咗9次都俾你啱翻次。正如呢個叫做嚇丘吉爾係嘛，講丘吉爾 係一隻手壞嘅手錶嚇、 一日都有兩個時間。 嗰套戲裏邊係嗰套戲裏邊咁講啫， 係啊係啦。咁啊，大家諗下，咁我嗰個角色係乜嘢咧？我係同大家分析大户 有機會行嗰個方向，我叫你哋大家同一齊行。不過會出現啲咩情況呢？如果所有人都係跟住大户集體去行同一個方向嘅話呢，我可以話俾大家知，大户係會毫不猶豫跳去對面嘅。因為一多人一聚夠一個數目，所以唔係話我為咗我睇錯市而即係最近嗰個市跌咗2000點，由星期一到到而家跌咗2000點啦。咁唔係話為咗我自己睇錯呢2000點而開脫嘅，而係我哋嗰個節目係好大機會呢，最近因為嗰個受歡迎程度亦都係好緊要啦。一個節目即係講股票有幾萬個 view， 而且我哋唔係本身唔係從事呢個行業，即係當然我有涉足呢個行業啦，但係唔係話喺股票行裡面做嘅。係咪？亦都唔係話嗰啲財經演員嚇、啊，又或者唔係喺股票行幫股票行辦事嘅人。咁變咗咧，我哋可能係最近先至出嚟評論呢個股市而得到咁多 view 咧，係其實係好多聽眾聽咗我哋。咁你諗下啦，我一路都講而家呢個市嗰、那個散户參與度咁低，而大户係揸曬嘅情況啊，突然有一班散户衝咗過去大户同一個方向，大户係迫於無奈一定要调翻转头嚟行，因为佢唔会俾你赢嘅，即系当然咧，佢会容许少少人赢，但系咧，当个个都企埋喺佢嗰边嘅时候，佢就焗住要调翻转头嚟做。所以咧，我哋嗰个收听越高嘅话咧，我哋所预测嘅咧，好大机会越系相反嘅。吓，因为呢个系人哋会睇住你嚟做噶嘛，因为始终一个 赌台原理啦，即系你庄赢嗰张台个庄旺赢开嘅，个个跟住庄嚟买。咁其實個莊就要轉㗎啦。 係啦，唔係賭場咧，因為牌照計緊咗㗎，佢冇理由突然間改變嗰、那個，佢冇辦法改變㗎嘛，佢只能夠換一個可觀，令到咧 係換可觀， 係啦換可觀，因為周不時換可觀就好邪嘅，實暴露嘅，一換就爆個皮場，開咗長莊長閒，好旺，個個贏錢嘅，買落去個個都派錢，一鋪牌咧以前一分鐘搞掂，而家派半個鐘頭，因為個個派彩嘛，一鋪牌要搞半個鐘頭㗎，咁咧。賭場咧就好快咧就會換人啦，啊等你扯一扯你班賭仔先。咁但係莊家唔同嘛，因為咧我可以話俾你知，大家個即係話俾大家知莊家嗰個操作啦嚇。佢哋基本上咧一紮嗰啲叫類似佢哋話基金好或者嗰啲叫做投資行啦、投行啦嚇，佢哋咧係同時咧揸住好大嘅現金，大家知道啦，手上係好多現金啦。亦都好多股票喺手啦，譬如騰訊啊、平保，手上係全部都有嘅，可能有十球騰訊，咁啊嗰度十球一千萬股，講緊40多億啦，咁可能又有20億現金，咁亦都有二三十億嘅期指，亦都有10億、8億嘅牛熊證，咁每一隻貨加加埋埋，佢哋個組合可能有200-300億，咁當佢哋沽期指嘅時候，就順手將手上嘅騰訊、平保一齊掟出去，咁、那個市自然冧噶啦嘛，你阻唔住咩？佢真係掟火嘛。咁大家共同行動嘅時候咧，就掟冧個市。但係佢哋咧冇損失噶，貨喺佢手上啊嘛。佢沽咗出嚟，佢咪有錢啊？但係佢嗰衍生工具期指同埋牛熊證，佢賺咗錢啊嘛，賺咗你啲股民錢啊嘛。到佢啲貨跌到咁上下，佢又掃翻上嚟，佢又買翻曬牛熊證，再買翻再揸翻期指。佢係冇輸過嘅。而佢你話啊，由500蚊掟落400蚊，其實佢冇所謂嘅。佢由400蚊買翻上嚟500蚊咪一樣，佢一來一回，佢係冇蝕本嘅，同一嚿貨，但係佢就喺期指同埋期權衍生工具嗰度賺咗嚟，係咪？而你散户咧就會喺480蚊買咗騰訊之後咧，就俾佢嚇震倉，405蚊或者410蚊就沽俾佢，佢掃翻上嚟嘅時候咧，你有可能406蚊去追，就係咁樣你會輸俾佢。嗱，咁所以咧，我哋而家要評論呢個市咧，即係你話係咪啊？對自己嘅信心動搖咧，我仍然都覺得個市係會向上嘅。嗱，點解咧？你要睇翻，而家好多人攞中美貿易戰出嚟講啊，開打啦！特朗普要徵收600億，但係大家唔好忘記佢嘅身份係咩？除咗係美國總統，除咗佢係做飛黃騰達節目主持之外啊，佢都係一個商人嚟噶嘛， 係 商人。知道呢樣嘢做其實係七傷拳，係嘛？你傷人七分，自己都傷三分噶嘛？你對於美國經濟未必係一個好事嚟噶嘛？而且共和黨、民主黨入邊好多做生意嘅都反對，通唔通過到呢？嚟緊，我覺得只會雷聲大雨點小嘅，所以我更加係對呢個後市有信心，就係因為今次嘅跌市原來係源於騰訊沽咗200沽咗2億股，即係400-800億。同埋中美貿易戰， 中美貿易戰其實係咪好荒謬啊？美國損失好大嘅，如果打貿易戰，佢自己會輸好多錢嘅。佢國內企業去承擔得到呢個後果咩？承擔唔到。但係佢點解要咁做啊？因為特朗普其實同五毛差唔多嘅啫，佢要轉移視線啊嘛，係咪？所以咧， 一向都係咁樣分析佢。 冇錯啦，所以咧，我係認為今次呢個中美呢個貿易戰咧，係一定係雷聲大雨點小嘅。哇！敲锣敲鼓到到最後咧，哎，殺咗只蚊啊！啊，你已經係成功爭取啦，好似民建聯跟住掛 banner。 唔係話打北韓都冇啦，又話約見面。 喂，打北韓係最戲劇性嘅，係180度扭態。哇！我要殺你老母！轉頭，哎呀，大家傾下，坐低飲啖茶，食個包。 又約緊傾啦，已經係啦，傾緊會面啦， 要去茶樓飲茶啦。 講緊去邊度見？ 係咯，咁你諗下啦，特朗普係咩人啫？我相信下個禮拜，甚至乎或者係好短時間內咧，佢就會出到嚟，即係又話大家已經係傾掂啦，中國已經屈服啦。喂，佢只係咧向佢嗰啲極右嗰啲選民交代咗嗱，我做咗嘢㗎啦，我搞鳩佢啊！而家喂，到最後係不了了之嘅件事。大家亦都好落台，哦，你要搞好啦，我咪俾你搞下咯。轉頭咪大家握握手，大家揾錢。所以咧，今日呢個無厘頭咁跌咧，我覺得係超賣嘅。咁啊，下個禮拜咧都唔係話即刻會反彈翻上去，因為咧始終創咗新高之後咧，喺30,000點上面咧徘徊咗其實兩個月啊。由1月衝咗上33,000啦，係嘛？跟住咧已經係兩個月徘徊喺，即係當然自己對穿個32,000兩次，跟住咧就徘徊，但係時間咧已經係企咗接近兩個月喺30,000點樓上。所以咧其實而家係進行緊整固啊。當時我估佢做長短腳兩隻腳，今次咧做埋第三隻只腳出嚟啦，即係咧後市照計打咗底咧係應該仲穩陣。咁當然啦，佢可能呢個世界有好多嘢會突然間發生嘅，大家都估唔到，即係冇話我唔係先知啊，係咪？如果你話誒出年我話俾你聽啊，係2019年恆指幾多點？係上帝嗰、那個上帝可以話俾你知啫，係咪？冇人可以話俾你知。問題就係、是、我係從呢個政治角度咧去分析咧，佢哋係一定係做緊啲嘢。當然呢、這個 moment 係純粹咧係。轉移視線，咁啊揾你股市，當然咧唔排除佢沽咗期指啦，唔排除佢啊做咗啲淡倉喺嗰度揾食啦，你點知啊？喂，特朗普咩都做得出噶嘛？你睇下佢女婿喺北京賣樓，就係 sell 美國綠卡啦，乜唔係 America First 咩？係嘛？轉頭去美國賣，唔係去北京賣樓係嘛？賣地產，跟住就 sell 美國綠卡。喂，根本呢個就係一個思想受受嘅人，股票咁好玩，點會放過啊？所以今年一定大炒特炒嘅嚇。即係你可以質疑我冇問題，逢係升市你哋一定啱出咯，係嘛？跌市出嚟，唉、哎，你睇我哋咧，即係Tony Choi又睇錯市啦，冇問題嘅，係咪？我係覺得嚟緊係一定係一路升上去嘅，啊！咁當然啦，好即係有啲網友係咁問我個股咧，我都係強調啦，唔好買啲陰乾股，個市升咧，佢哋都未必有份。但市跌咧，佢哋一定首當其 衝。我同埋大家唔好即係逐日喺度問今日升定跌啊，大佬。我唔係黃大師都答唔到你嘅，通知初開，逐日都答到你幾多點啊！真係神嚟嘅嗰個。 係啊，唔 係如果仲係咁樣答到嘅話咧，應該發咗達噶啦。 逐點問啊，穿唔穿幾多點啊？幾多點又買翻個大佬？ 如果係真係咁， 你當股票機咩，大佬？ 真係可以答得曬啊！發咗達啦，仲使喺度講咩？ 勁過巴菲特啊！如果 係，唔係即係我係分享翻我嘅睇法啫，因為咧我係好即係咧。咁多年嚟嗰個叫做累積咗嘅經驗咧，係睇到大惡想你哋行去嗰個方向，而我係出嚟話俾你知嗰個方向係危險，叫你哋唔好行，係咪好簡單啫嘛？有啲位好明顯，即係譬如舊年我一路睇個市，喂唔係喎，跌唔到落去啊，25,000點開始睇，喂個市一定要衝上去，一路升上去，做咗一個大牛市出嚟，咁你冇理由掉翻轉頭去睇跌噶嘛？因為大戶想你睇淡啊嘛，係咪？其實而家一樣噶。而家出面好似有好多不利因素，大户咪想你睇淡咯，想你唔好買咯，唔好入去咯，因為你入去佢派錢俾你嘛，佢梗係想揈甩你噶嘛，係咪？所以我覺得咧，而家唔係股災嘅，大家拭目以待，好快知嘅，即係呢啲呃唔到人嘅，過多兩個月大家知道咩事嘅啦，係咪？即係可能個市遲咗升啊，但係咧肯定唔係話嗰啲咩見26,000啊、25,000啊，騰訊200幾，唉，你自己發下夢啦。你諗下，今次嗰405蚊已經係折讓啦。2億股啊，800億俾人食曬啲貨，你知唔知邊個買啊？我都唔知啊，但係一晚燒曬啊！佢委託咗美林做代理，凌晨2點，佢第二朝賣曬啊！ 嗯， 邊個接啊？啲貨 講真，其實騰訊即係 正常嚟講就冇理由咁樣沽法嘅，其實係有啲背後原因先會咁樣沽貨翻。 好明顯啦，咁我好明顯啦，光面行沽咗咯。 即係正常啦。 如果真係嘅話，即係光面行啦，冇第二個啦，係咪先？除咗佢之外，有邊個係控制到騰訊啊？係嘛？喂，騰訊起家嘅時候就係江澤民掌權嘅時代啦，係嘛？一路個政策係扶持佢嘅，一路向佢傾斜。 我哋睇成個，我哋成日都講，你分析國企你一定要睇。即係國內企業一定要睇政治，你睇成個政治方向，你知道騰訊冇可能會咁樣垂落嚟啦。 係， 佢仲有排玩啊！騰訊 係啊，因為咧你唔能夠用普通嘅經濟常識去解讀，佢係一隻政治。 國內經濟根本就係同政治完全密不可分。 係啦，咁所以咧，即係騰訊咧係絕對係一個政治嘅代表嚟嘅，佢係一個利益嘅代理人，而依個代理人咧有機會好似安邦保險咁俾人接管都未定。咁問題？接管佢嗰個一定係更加強噶嘛，比起而家係咪？如果佢真係俾人接管咗，佢之後更加強就冇弱嘅，係咪？另外，安邦保險俾人接管咧，馬明哲出嚟講嘢，大家留意翻佢講嘅説話，可圈可點，係咪？所以咧，平安保險咁硬正，依個係政治理由嚟嘅。所以我亦都同大家講買平保，其他咧你唔好買中人壽啦。啊，有個網友買咗好多嗰啲叫做中旅2600，我話呢啲股票抌咗佢啦，嗱嗱聲換翻啲好嘢啦。今日跌咁多，佢問我，哇嗱嗱聲換，今日平啊，嗰啲2318啊，嗰啲700平啊，你嘅中旅又冇用啊嘛，你不如賣咗佢中旅換啦，一定將來反彈起上嚟，嗰啲有機會升五成，你嘅中旅升兩毫嘅啫。啊，所以賣咗佢啱噶啦，冇錯噶啦。咁啊，喂，呢次原來 over 曬佢哋 ，over 咗咁多啊， 夠鐘啦。 咁啊，我哋下嗱，因為咧，我哋話要揾阿林生咧，就係林生暫時失去聯絡嚇， 暫時未打通電話嚇。我哋睇下下一節打唔打通先。 係啦，打通就同林生咧，大家傾下偈。 係啦，好，下一節再講。